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聊房市啊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这理论界的是马光远博士，经济学家，还有咱们这个我爱我家的副总经理胡景辉先生。嗯，但是这个我爱我这是房产经济了啊。这首先我见着你啊，我得跟你反映情况，我给您投诉一下啊。胡经理，我最近三个月来被这个房地产这个经济造成我一场噩梦。嗯，就是我这个手机啊，一天五个电话，一天八个电话给我打，要不要卖房子，要不要租房子。哎呦，我是一开头是好言相劝，我说你就我不卖不卖，然后后来我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，我说你这样你老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，但是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到前几天我最后崩溃了，我认为公安局应该干预一下这个事情，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公司打的嘛，就不无听打，到最后我就急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怎么得到我这个个人信息的，你怎么知道我手机的，我说我相信你肯定是不合法得到的，我说你们对我这个生活构成严重骚扰，我说你再这样我报警。然后那边那个房产经纪那小孩可能给我吓着了，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新来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跟我们领导说让他把你的这个从我们电脑上屏蔽。哎，我说屏蔽是什么意思？ 新手 那就是说他电脑里有大量的我们的个人信息 啊，数据库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业主也好，客户的信息也好，这个个别逼得比较狠的有些人最后为了这个事情不得不换号了。 对啊，哎呦，我说我招你惹你了，我烦不烦？ 我倒跟你不一样。嗯，我是主动的把我的手机给他们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通过就是说打手机的这种频率，比如说给我打每房的这种频率，这种价格的反应，我能了解房地产市场。 哎呦，你看我作为传媒人真的应该向你学习。 我是基本上这个大的一些公司包括你们公司肯定都有我的手机，因为打完之后我这个价格我知道怎么样，而且打的频率能说明这个热度，你比如说现在打的频率又很高了 啊， 这说明要出货， 所以说明要出货。我最近咱们就得说说了，这个什么国四条国十条，他们说这个国家调控这个组合拳打出来，我注意到呢您的观点跟您这个口音很像的潘石屹的观点差不多，都是说这个政策呀很精准，打击了这个炒房者。而且从股市表现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四月二十号的股市盘面看，地产板块跌幅榜首啊，整个地产板块有20多只个股跌停。然后呢你看说原来北京通州领涨嘛，说卖的最火的是梨园嘛，他们有人说北京通州这一阵儿的泡沫达到300%，而且我还听说了，就说是北三环那边一个，那这是炒房客吧，抛售20多套房子，就是均价大概是接近4万一平米， 差不多一个亿 啊。 在深圳更多的是有上百套的抛售， 680套，深圳一房主是680套房子抛出去了， 更严重一些。那其实这个市场基本上就是一夜之间就扭转过来，因为我们其实在房展会之间也碰见过一次，我们两个人也是一次论坛上，那个时候还正是最疯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绝对的是卖方市场，开发商想涨价就涨价，然后业主经常是签合同最低就涨几十万，就有一个笑话嘛，两个人去通州买房子，这个小夫妻俩一看这个房价比较高，说出去咱们买个煎饼商量再回来，一回来就涨了50万，就吃一个煎饼的苦。 这个肠子都悔青了， 而且这个一夜涨了4000， 一夜 的，而且理直气壮，最后是业主跟这个开发商，总业主跟开发商直接彻夜谈判，谈到凌晨4点达成协议，双方做了一个让步。像这种当时我记得这个疯狂大家想的是，当时我们谈的是这个疯狂会到什么时候结束，自然的结束，没想到是现在出台这么一个政策。那么这个政策我为什么说非常精准，因为它的确是打到了要害，打到了气冲。 但是我插一句啊，要照这么看，这打击炒房客，打击投机啊，过去咱都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问题是个死结，解决不了嘛，国家这样弄这样弄解决不了，这次看你是能解决呀。 能解决， 那早干什么去了呢？ 应该说2009年底啊，已经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，但是当时因为大家都在喊说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，这个复苏的这么一个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，也就是说有机会的，因为一旦房地产打下去，我们看三驾马车里边，一旦房地产打下以后，消费本身拉动它需要长期来拉动，房地产一旦打下去，那等于经济就说我们原先8.7%的这个增长到2010年究竟谁来把这一块迷上去，我们看不到，今年我们看到了外贸增长得很好，稳定了信心，第二点消费仍然继续扩张， 那么这两大块基本上可以说，我们现在一旦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打最坏的结果就是把它打死。那么打死以后，我们这个 GDP 这种经济复苏的态势会不会持续下去呢？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会持续下去，因为现在一季度11.几。我们打下去3%，因为房地产本身它的拉动没有3%的，我们哪怕把它打下去3%，我们保8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现在我们是有底气的。 他们现在说是中国股市为中国楼市那个陪葬，还有人说是送葬。 但这个代价我觉得必须付出，而且前几年我觉得也没有疯狂到这个程度。在这个国十条出台之前，我觉得那天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股票还得 T+1呢，是吧？我说房产在前段时间可以 T+0，因为有很多买家是全款进入的，全款炒、短炒，甚至以周为单位在炒。他这边买房，在签合同、签购房合同的同时，那边已经叫经纪人挂牌出售了，就是在T+0的做，而且已经出现了类似像香港1997-1998年那个情况，不看房就买，买了同时就卖。 嗯， 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再不痛下决心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个5年甚至10年的大萧条。 我看有的网上的那个博主啊，说预测，就是说看这意思，5年这个房价能降下去50%，有这么邪乎吗？ 其实，在有些地方来讲的话，降下去50%也比较正常。因为比如说通州吧， 通州这 是吧，降50%还挺高的， 嗯， 比去年都高。因为这3个月一下子，我说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受益最大的是通州，因为通州想建 CBD， 但是房价彻底把它 CBD 给毁了，等于是。所以这一次我写了个文章，国十条一出来我就写了个文章，国十条把通州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了，它的 CBD 的梦可以继续了， 嗯， 房价不再疯狂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，从房价本身的跌幅来讲的话，因为去年到现在来看，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吧，那么去年这个四环的房价是24,000均价啊，就整体统计是24,000，那么现在快到40,000了。 嗯， 这个我们就算打下去30%又有何妨呢？所以这次底气何在呢？底气就是说，这种疯涨反而给我们政策下决心。给政策的时间窗口和空间窗口都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时机，打30%，回到去年没有任何问题。 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问题，就引起了我的一个问题。好，打30%，就是打下去30%，那老百姓或者说网上叫那些屁民们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所以现在有人说了，说这个降下来，我们不还是买不起吗？一般人， 这个可能他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后续政策，因为其实在国十条里面也说了，但是因为它是国家发的嘛，它还不涉及到地方的问题，因为可能马上各个地方就会出台这个保障性，北京市也是很快就会出台保障性。比如说我觉得对一些可能觉得房价降了我也买不起的这些人，将来可能更多的会在保障性市场上去寻找，比如说对于年轻毕业的大学生，可能将来要在很多城市增加，就类似香港那种叫公房或者什么，会增加。我们叫公共租赁房。去年北京市盖了8000套，今年原定16,000，现在要加大这个规模，就针对一些大学毕业生的。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加薪层，就是上不上下不下的。现在是一个是原来我们说的两线房嘛，覆盖范围要加大，要往上延伸。另外一个可能还会出一些新品种，就这些人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希望基于保障性住房的这个产品更丰富，覆盖面更大。 你说这个，我再插你一嘴啊！ 嗯、 最近有人说这个任志强泄露国家机密，说你说这个保障性住房， 嗯， 有网上有一个传闻，因为太邪乎了，咱不敢说它是真的。 嗯， 说是这个为什么咱们国家的政策房成分那么复杂？什么什么又是廉租房，又是经济适龄墓？有个传闻，就比如说海淀区四道口、那儿的这个房价，说是商品房价格每平米40,000。而公务员内部价为每平米4500元， 嗯， 这是传闻了啊。但是他为什么说任志强泄露国家机密啊？说任志强说了，说是这个，就算说北京吧，北京好像是他是说怎么讲的啊？北京2005到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7130公顷，但实际上真正可以对外卖的商品房住宅，只占全部土地供应的28.3%，其余的则是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用地，叫由特定单位使用，不对外销售。这里头是不是给权力寻租啊？空间呢？ 我觉得这个任志强很多观点我都是不同意的，包括他的很多数据似是而非，包括你讲的这个数据，他也是夸大的成分在里边。但是他讲的道理我非常同意，就是我们从2005年到2008年。 到2009年底到现在，我们房价为什么打不下去？我一直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因为福利分房的存在。福利分房让一些官员本身他根本不受这种高房价的苦处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房子，他的房子不是通过商品房市场拿的，而是有分房。我们4万块钱买，他4000块钱买，他当然觉得房价低呀，因为他的标准不一样，四千当然很低呀。 当然了， 对吧？所以这种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本身，要么出政策，要么不出政策。要出政策就出一个政策，省部级以下官员的福利房全部取消掉。我看哪一个还不维护现在的政策？ 好，好，好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可以这个轻松一下啊，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，我觉得做得非常绝啊，就是这个楼市要颁奖礼，其中有一项大奖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趣味性的。 你还在为神奇的高房价惊叹吗？你又被房东赶到了天桥下流浪吗？来吧，2010年最新产品尊严牌人居集中箱将是您最佳的栖身之处。尊严牌人居集中箱，地震震不塌，70码撞不倒，夏天全天候享受至尊顶级桑拿，冬天冻肉不用冰箱，节能减碳。更可贵的是，尊严牌人居集中箱还可以有效抵御拆迁部门的砖头、水枪等凶器，您将得到无与伦比的安全感。还等什么呢？尊严牌人居集中箱每天只要6元，对，您没有听错，每天只要6元，赶紧拨打电话火热订购吧。尊严牌人居集中箱，私属领地，夏暖冬凉。 这两位什么感受？我看这个， 对，讽刺性很强。其实 心酸， 这个还是一个，我觉得还是网民造的一个虚拟的东西，但实际的东西也有。北京市在六郎庄就出了一个胶囊公寓，一个老人搞的嘛，就是像胶囊一样。我看了一下，大概面宽也就1.5米左右吧，然后一个净身进去，然后这个大概每个月200-300块钱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媒体和网友去试住， 没错， 试住完了以后谈感受啊。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对高房价的一个讽刺。 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就像这些网上讲的屁民们哈，蚁民们还是什么民们，他们，你就是国家现在把这个炒房客的房价打下来了，他们还是买不起嘛。所以说还是大家就觉得这一轮这个调控房价，比如说咱就说的二套住房首付利率让你交50%，对吧？甚至是好像这个政策感觉啊，将来你要是再买第三套，根本你就需要交全款，就不能贷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些政策打击之下啊，到底是谁受益？谁着慌呢？ 应该说分长期和短期来看啊，这个国十条大家仅仅看到了打高房价这一个，而没看到保的一面。保的一块是什么呢？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次重审70%的土地这个比例。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造，还有小户型商品房占的比例要达到70%。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说啊，当然这个提出来2006年提出到现在很多年了，从来都没有实现过。不要说70%，10%都没到。按照我的统计，那么如果真的达到70%以上，为什么说对老百姓有好处？70%的如果住房有保障性住房、棚户区改造的这些房，还有大量的这种小商品房构成的话，这个房价肯定下来，肯定对老百姓有好处。因为30%的房，高档性住房你去炒吧，的确跟老百姓没关系了。你炒到10万、20万跟我们没关系，因为70%的人民住在70%的土地上面。如果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革命性的。高端商品房你去愣呗，70%的算我们 的。咱们也分享一下你的老乡啊，他们的一些观点。房地产商 潘总， 什么信息？先说潘总的老婆潘石屹，他老婆，他你看他说他们还赞同这个，说发高烧，虽然我们是首当其冲的被调控物件，但是发高烧发到那个程度，首先要降温。他说但是如果发高烧和降温的原因都是政府政策，市场经济还怎么发展？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潘石屹的意思也是重点打击已经出现高房价的区域，而不是对房地产市场全面打击。然后呢，他就抑制这个炒房，增加住房有效供给， 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可能影响更大。任志强说的很模糊啊，他说呢，纵观历史上中国每次让股市大跌的政策好像都寿命不长。这个经济学家陈志武就是说呀，就是去这个房市07年9月强行降温是因为之前的政策错位，去年又要不顾一切往上拉，现在又要不顾一切往下拉，累不累？这是经济学者。你看吴晓波也是经济学者嘛，他的这个说法挺有意思，说对目前房产新政的看法，向人民多征税我们是反对的，不过为了抑制房价我们现在不反对，实行户籍制度我们是反对的，不过为了抑制房价我们现在不反对，政府之手干预微观经济我们是反对的，不过为了抑制房价我们现在不反对，我们到底反对什么，捍卫什么？这就是理念。 这次啊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更细的解读一下，比如说刚才说了一个户籍的问题啊， 嗯， 其实也有人说出来，这次关于那个第三套房，如果是外地人没有这个社保记录，没有纳税记录， 纳税 就不贷款 啊。 但是很多人说这个违宪或者怎么样，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里边它是两头的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它要保障原住民利益，之所以它要说你在这儿没有纳税记录，没有社保记录，那就是说你到这儿来是根本不是这儿的常住人口，也对这个经济没有任何贡献，你来就是纯炒的，你一纯炒，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利益受到影响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其实还有一个配套政策，北京市最近也说了这个。有条件的向非户籍人口开放保障性住房，那个条件是说你在北京如果有连续纳税记录，有社保记录，如果符合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六类人才，是吧，或者说你这个有连续纳税记录，那你可以进入保障性，它并不是完全排斥外来人。但如果你是什么都没有的，来了就扛着麻袋，倒不是扛着麻袋，他要贷款纯炒的，那对不起，我得让你走。实际上它还是有区分的在这里面。 而且好像现在对税务这个是怎么个指向啊？ 这个税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啊，因为涉及到， 但是好像透露出一些消息。 我觉得这个信息应该透露得非常明白。那么第一个是对这个拥有多套住房的、拥有高档住宅的人，那么可能要征税，这个大方向是对的。第二个是对炒房的人要征暴利税，这两个方向本身已经确定，但是具体出台什么样的政策，大家都在博弈。现在有说房产税的，有说物业税借壳上市的，有说这直接征暴利税的。当然重庆的这个房产特别消费税，那么现在来看的话，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，一个能打击投机，两套三套以上的征，第二个是能调节结构，对高档的也要征，那么第三个呢，它还能打暴利，你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还要进行征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啊可能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，但是我反对搞试点，因为到现在来讲的话，泡沫已经是全国性的，一线城市不用说了，二三线的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你在重庆去搞一个试点，在四个直辖市搞试点的话毫无意义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政策，事实上我为什么不害怕说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应奉扬威呢？因为无论是信贷政策也好，还是税收政策也好，都是中央说了算 啊， 都是中央的这么一个举措，所以是直接一竿子捅到底的。 但是 不怕你跑冒跌落，不怕你 劫。但是我也有那有钱的朋友啊，人家有问题，就是我不是炒房的，我有钱，我孝敬，我给父母买了一套房，我给什么什么姑姑买了一套房。那你说要征起税来，我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一个认定的问题了。原来就是在这个物业税的，原来这个设计税则里面要强调的是每个家庭名下第一套可以豁免。那么如果是这个第二套开始要征，但是这个呢，这个税则是对的，但是为什么这次可能要出的也是一个简化版的，或者是一个变相的一个物业税？之所以原因就是咱们国家很多，包括你说的那个父母买的，其实它也有潜在问题。如果你是比如说你给父母买的属父母的名字，那原来我们的税制设计将来是要征遗产税的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是40%，那这样的话很多人还不如属自己的名字。当然物业税的话，每个家庭名下这个也带来问题，因为现在我们这民政系统也没有联网，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，不知道谁跟谁是两口子，不知道谁跟谁是一个家庭。 胡总很了解中国国情，说很多人说不清他有几个家庭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跟你们念一个啊，最近有一个炒房客叫板，说他闲在我自个儿三亚的房子里休假，看见你们这新政，我跟你们叫叫板，说本次调控对真正的炒房者没有任何作用。他说我从银行贷款根本不需要买房的按揭贷款，我有多种渠道，我自己有公司， 银行有授信额度，我可以实业名义贷款。我的原来50多套房子，对吧？前段时间卖了一半，如此，即便如此，我还可以抵押我现有房产贷款。民间借贷渠道对我这种人也很畅通，而且说这个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没有任何意义，在北京成立个公司很容易，交点税对于炒房利润来说那根本不算什么。然后就是说这个其实北上深等一类城市的价格并不是多大的泡沫，日本房价崩溃，东京的房价不是难道降了吗？所以说本次调控的结果是炒房人必将再次抄底一类城市，进而控制未来国际大都市的房子。 这个我觉得其实他说的这个用公司行为或者用其他信贷行为，它有几个前提，一个是流动性还会像以前那么充裕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咱们已经看到了，今年已经在流动性上进行调整，他以注册公司的名义随便去拿贷款，我觉得其实也很困难。另外一个他还在赌这个房价嘛，但我觉得其实这次调控中央也说了一个上限，就是说政府的容忍程度是一年不超过10%， 据说是， 那就是说我觉得将来比如说啊，假如说这轮调完了以后下降了以后，慢慢再稳中有升的话，我估计一年假如说7%的话，那7%一定不够还他那个民间借贷的那个利率的。 三亚的房子也闲不了了。 大搞一时，魔搞一仗。四十谈讲的这些招儿，我觉得倒是政策制定的应给这个区域房的一些堵塞漏洞的一个。那么再一个房价，我们知道它堵的是一个预期。我们政策打掉的，事实这次政策打掉的虽然针对的是投机，但事实上打掉的是预期。只要把房价上涨的预期打掉，只要炒房客大批撤离的话，哪怕有这个十足的坚定者，那么对于房价本身的影响并不大。所以这次我觉得从政策本身的漏洞，哪怕打折扣，我曾经讲这个政策要是打5折，也就是它的执行力达到5折以后，它的威力都是很无限的。因为我们看到50%的这个房贷到世界上中国是最严厉的，没有说2套房贷到50%的，我查了一下然后3套房子不让贷的更没有。所以我们这次下了决心，哪怕就说有一半的人通过他这种形式通过民间借贷通过这个都可以，但是我们知道哪怕剩下的功力只要5折，这个黑心拳打出去也够他受的。 就是说看来还是可以期待的， 有余地，政策本身得出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政策出的时候真的要